本土民主反共，普罗政治，民声起义。myradio.hk。 開始咗啦， 第幾集？ 第我計上第二節， 第二節啊！ 哇哇，好難解啊！ 哇，好辛苦啊！咁撚耐， 而家出緊街啦嘛？ 出 啦出啦！咁啊，而家第二節啦，咁樣而家就時間大概九點噶啦，咁樣 播緊好好凍。 喂，好撚凍 啊！ 喂， 而 家如果你有嬲，你又唔撚著？唔係啊，細馬輕熟噶，我著唔到啊！ 喂， 咁而家就大概九點啦，咁教主差唔多到嘅，咁啊希望大家即係如果你可以出到嚟嘅，咁都即係而家快啲趕過嚟啦，係咪先？咁即係而家人數就即係我哋嘅人數係 對 方 好多人啦， 比頭先多咗嘅。 對方以倍數增長啊！對方由兩個變咗四個啊！倍數增長， 好撚倍， 好撚危險啊！我一路睇住今朝個增長好爆啊！我哋屌你， 累 哇幾何級數咁上啊！一變二，二變四， 而家鏡頭見到嘅已經多過佢哋啦。 黐線啦！我哋自己揾開，睇下啲光頭避風嗰啲多過佢啦。係啊，真係好啊，辛苦啊！喂，唔係，但係佢有， 但係都多啲人啊。 唔係，但係其實咧有多人喺度。定啊！唔好理啊，黃仁達啲啊，聊事鬥非，唔好理佢啫。哇！但係咧，好多原來好多咧匿埋喺度咧，附近咧行嚟行去噶。咁又話姐咧，阿周怡 緊喎，不如喐佢出去。 有個姐，喂，我望一望， 坐緊出嚟啦。 有特 發。 阿四啊， 有得你好啊！ 頭先我哋企喺呢一個啊，乜都冇做過，大哥。你過嚟，而家你過嚟搞事，知唔知道啊？你哋過嚟搞事啊！而家，喂，法庭係呢度。 喂，你講 嘅我都咁嘅啫。 你搞事？ 你話嗱，你揾咗 阿嬸。你搞事？ 冇啊！ 請你哋同警方合作，保持道路暢通，保持道路暢通。你哋依家嘅行為咧，已經係阻塞咗行人道路，影響咗公眾秩序，同埋有機會影響公眾安全。請你哋同警方合作，請你哋同警方合作。我重複，呢個係警方嘅勸喻，呢個係警方嘅勸喻。請你哋喺行人道路散開，讓翻行人道路出嚟，俾其他嘅行人使用，唔好使用。你依家嘅行為已經 係 阻塞咗呢個行 人道路，影響公眾安全。而家咧就係、是、因為鐘達坤同埋 阿吳振中咧喺度咧，喺度長 啦。頭先咧我買嘢嗰個人咧，我買嘢嗰個人咧，鐘達坤咧走嚟咧同我講咧，喂，黃生傾兩句我。 點要傾啊？ 佢都唔傾，我諗要揾我傾。 有咩要傾啊？ 唔傾乜撚嘢？我諗就係傾呢啲大陸嘢咁樣啊，即係我 因為踢館。 系啦，我谂我就揾我倾下就，我一阵间我就推嗰度，你就嚟拦咗我嗰度。我乱讲嘅啫，我唔知揾我倾咩，我挂住买嘢饮买烟，佢话倾两句，唔系咁啊。但系而家咧就系、是、一个好嘅情况嚟嘅，因为咧理论上咧就得呢个入口入嘅啫，咁咧就难得有啊。 有啊呢、這個咁樣嘅高達斌啊、傅振中喺度咧，就撩啲人過喺度。咁撩咗啲人過喺度咧，聽唔聽到我講嘢㗎？雞同 鴨講嗰啲， 聽唔聽到我講嘢㗎？咁難得佢哋喺度響咧，咁啊塞住咗入口啦。咁啊塞住咗入口咧，咁啊依家熱烈就慶賀呢個梁振英到場啦，咁樣。咁啊！ 現場人士請你哋同警方合作啊！你哋依家已經係阻塞咗行人道路， 唔係所以，唔係你哋，喂你哋逐個逐個埋去問佢點樣合作好？ 你想點合作啊？ 禮貌啲，咪禮貌啲，逐個去問。 冇啦，冇禮貌啦，屌！ 禮貌啲，逐個去問。 喂，林哥，你想點合作啊？ 警方嘅呼籲，在場人士請聽從警方嘅指示，你哋嘅行為 埋去聽啦，埋去聽啦， 公眾安全， 埋去聽啦，聽佢指示啦，埋去聽啦，埋去聽。 喂，行長，聽佢指示。 埋去聽，埋去聽。 行長，聽佢指示。 各位聽清楚啲啦。 咩指示？ 各位聽，唔係禮貌啲，禮貌啲。 我想啊！ 以上係警方嘅呼籲啊，請你哋 同警方合作。班長好有禮貌咁啊，問緊有啲咩指示啊？而家 發生咗行人道路啦，影響咗公眾嘅安全，請同警方合作。唔該。 下嗰邊啦、啊，方丈望住個畫面，見到個畫面跑乜撚嘢，唔好照行嚟行去。 你去後面路車咪行過嚟咯。你有咩記者投訴？請問，請問有咩記者投訴啊？冇啊，好似冇啊。 攞出嚟，攞手出嚟，狂揸揸揸。 請你哋和警方合作，在場人士請你哋保持冷靜，和警方合作，唔好衝撞警方嘅防線啦。請你同警方合作，呢個係警方嘅呼籲。請你哋立即停止衝撞嘅行為，你哋嘅行為已經係影響咗公眾秩序，影響公眾安全。 冇嘢，唔係梁振英嚟嘅。 停止你哋所有衝撞嘅行為， 唔係梁振英嚟嘅，咁而家咧就喺度即刻推撞緊，咁樣。 班差佬咧開條路保護保護傅振中入法庭。 在場人士，請你哋聽從警方嘅指示。 市民我入法庭啦，我要進入法庭啦。 佢入唔入得法庭係你哋話事啊？係咪關你在場人士？你哋咪話多次。 我問你係咪有得事就辦啊？你答你答佢，你答佢，你我要喺正門入。點解淨係入口可以正門入？點解市民可以？ 快啲坐一坐， 快啲！ 事啊， 低層員工，特首仲有咩特權可以睇正 門 入 答庭？喂 ，B B 阿 B 嚟， 喂 ，B B 阿 B， 在場嘅人士啊， 你警察阻礙市民進入法庭，你知唔知啊？ 已經係阻塞咗行人道路。 你而家阻礙市民進入法庭，咁即係妨礙市民公正，你知唔知啊？你知唔知啊？係咪特首就可以特事特辦啊？ 排咗喺裏面排。 在場人士， 我而家阻阻礙市民進入法庭，你知唔知道？ 影響咗你哋在場人士嘅安全，同埋有機會影響交通嘅，請你哋立即停止你哋行為，聽從警方嘅呼籲。 你揾四個抱住我哋喺前面嗰度咪得啦。 你個而家企企唔好入唔到 去，係 咪先？ 你等我。你阻住先入唔到啫，你睇你哋幾多人啊？ 在場人士，請你哋冷靜啊！呢個警方嘅呼籲，請你哋唔好再阻塞住行人道。 點解唔係而家你阻住我喺正門入去啊？ 在場人士，請你哋冷靜啊！請你哋立即停止。 你有啲人出嚟，你唔多人咯？你知唔知今日有幾多警察喺法庭裏面啊？你知唔知道啊？你知唔知法庭喺個咩地方啊？喺司法獨立嘅地方，你知唔知道啊？你清唔清楚？你俾特首特事特辦，佢哋可以正門。 呢度交通要请你哋立即停止阻塞呢度嘅行人通道。 即系要用剪翻条 line 而家个状况就系、是， 我想讲嗰个抽咁老嗰個差攞幾歲啊？ 哦，係啊，係啊，頭先 而家個狀況就係啲差佬係咁嗌我哋唔好阻， 嗌我哋唔好阻塞个通道。 影下条路，影下条路有几塞。 但系其实咧，成条通道咧都系俾啲差佬阻塞晒咁嘅。 即系头先就系、是、累埋一堆啦，我唔系好清楚个状况。即系就系、是、总之就系、是、四眼入去嘅，谂住入去啦，因为而家入得啦咁样。咁佢啲差佬又喺度再阻住晒，咁样唔俾四眼入去，跟住叫佢兜后门就兜佢老母咩咁样。系喂喂，嗰边影 ，go go go。 啲警察阻住，所以搞到咁样样。呢个就系个事实。 死晒我哋！有冇人道主义啊？ 喂，人道主义， 听唔听到啊？警察， 共产党系咪？ 咁啊，头先大家都睇到直播啦，咁样。头先大家都见到嗰个状况啦，咁就系即系四眼入去嘅时候咧，系被嗰啲差佬就躲住晒啦，就企图妨碍佢进入呢个法庭咁样，咁就更加要求佢系而家仲有少少声添，咁更加系要求咧佢喺后门嗰度入啊，咁梗系当然唔得啦，咁样点解我哋唔可以喺正门嗰度入啫？咁跟住经过一轮扰攘之后咧，咁现 你哋唔知情况啊？ 一开头我唔知，跟住后屘就四眼想入去嘅时候俾佢揿住咗。 梁晶入咗去啊！你唔知啊？ 唔係我知梁晶入咗啊！ 解釋下頭先梁晶入咗 嘅事。我啱啱喺外面揸緊旗，所以我其實係睇 唔到。 咁但係啱啱就好空洞，好空洞啦、啊！跟住，因為佢係唔使排隊入去嘅，好似。 咁梁晶真係唔得排隊入去。 講翻單突發先。 哦，你講翻。 頭先啱啱係證人嚟嘅，大佬佢咪冇聽。 但係當然，當 然 梗 係佢啦。 但我想講咧，即係其實咧，係我哋咁樣咧先入唔到去嘅啫。 係啊， 因為咧我哋太多，即係我哋太知名啦。我想講頭先咧，阿長毛咧就喺度咁樣行， 係 一個人都冇人理用佢嘅。佢彷彿好似啲隱形一樣咁樣，隱形奇俠咁樣行咗入去，一路係冇人理佢。佢又望緊住咁撚多研究，跟住冇人理佢。 冇人望佢乜撚都冇，咁咪又遇到兩下啦。 我有望，即係 睇 佢 背住 佢。 你個個背影就係冇人望，佢個大隻喺度行，我咁嘅人，我咁佢上撚到停㗎啦，佢可以都 冇。即係嗌兩句，即係嗌兩句。 長毛喺度咯，咁樣行咯。我話係我哋入唔到去啫嘛，因為我哋有人知咯。佢一路行咧，好似隱形咁樣， 因為冇人理佢。 唔係啊，冇人理佢嗰陣好熱啊嘛，係有 受害 嘅。咁撚大隻咁一路行啊，行過嚟。咁啊，你就講翻， 講翻。 講翻。 你主持嚟㗎嘛？ 我係講翻，我頭先。 俾人打斷 咗。頭先揸緊旗咁樣過去咯，啱啱過曬，我哋啱啱過曬一齊去梁振英㗎，咁但係因為 即係頭先梁振英到咁樣，跟住大家又將一個騎佢咁啊，有啲即係少少衝突嘅情況咯。其實我覺得好輕強啫咁樣。咁跟住啲差佬又反應就非常之劇烈啦，咁樣係，亦都就喺度撳住阿四眼咁樣推開佢嘅咁樣。咁跟住剛剛我哋過到去之後咧，咁就即係如大家所見啦，咁樣就即係梁振英就入咗去啦，咁樣咁跟住就亦都係我哋就嘅其他嘅手足就亦都係隨行咁樣，亦都係打算就進入法庭嘅咁樣。咁不過咧就係咁俾差佬阻撚咁樣，咁跟住咧甚至就要求我哋嘅人咧喺後門度入去先。咁就我哋就當然唔制啦，咁樣即係頭先大家亦都係見到嗰個狀況啦，咁樣咁而家經過一輪推撞之後咧，就喺出邊嗰度就即係排隊咁進入咁法庭啦。阿四，你有冇嘢講？ 我想講咧，頭先咧幾撚有氣勢我哋，即係我哋其實人數咧就同差佬差唔多，差佬多我哋十零人， 差佬多好多， 唔係多好多㗎咋，唔係差，即係你咁你前面對視幾，你都係 one on one 㗎啦，你都係幾條友對視嗰個位又窄咧。頭先咩咧？我想節目，咁我哋咪衝過去嘅。點解我哋衝過去咧？聽個響啊嘛，跟住我聽佢講啦，因為我好想節目啦。佢話阿高達斌喺度，咁啊喺度 喺度咩？我就係見到嗰個乜撚嘢傅振中 教主嚟啊！一請教主啦，一陣再講。 来帮你 啊，还能不 不走嘛， 加油， 继续我也是啊， 阿姆加油，我也是加油， 我也是加油，我也是加油，我也是加油，我也是加油，我也是加油，我也是加油，我也 咁頭先啊，啱啱就教主就 到咗啦，咁樣咁啊，亦都係我哋就即係送咗阿教主入去裏邊上庭噶啦，咁啊，咁啲土共比我想象中弱勢咯，咁樣到頭先為止，即係喺嗰個示威區嗰度就得四個啦，咁樣。不過就應該有部分就係走咗去入邊上庭嘅咁樣，咁就係啦。咁而家其他我哋有部分手足啦，即係四眼佢哋咧，咁亦都係會入咗去入邊旁聽嘅咁樣。咁就 你企翻後少少， 企翻後啲。 然後啊，班長就以一敵四咁樣就同緊嗰四個土共喺度嘈緊咁樣嘅。咁但係當然班長話聲咁大聲，佢一個係絕對敵得過嗰四個土共 嘅。講我聽到，我而家咁靚嘅， 班長好叻咁啊，以一敵四啊，咁 講緊你同嗰四個阿伯喺度玩啊。 頭先我見到嗰邊土共嘅陣營有好多人喺度，嗰四個啊，咁我見佢喺度嗌，我嗌到咁啊。咁我關心佢咯，嗰度又人又少， 你關心佢嘅人， 嗰度人又少，地方又大，又空曠，又大風，年紀佢哋年紀又大，涉親又何苦咧？咁我同佢講，叫佢行喺二角，即係 俾我匿埋喺二角咯。邊個嚟啊？ 唔知啊， 見到唔到，見到唔到，見到唔到， 小龍咁啱喺度，真係咁啱喺度， 咁啱喺度，真係我，因為佢搲住我唔知點算，我應該唔係應該唔 係。喂，我四頭先見到你喎，突然間，哇，好彩冇俾人講住，好彩我 中間冇。你講咩？你講咩？你講。 啱啱講緊，我喺嗰邊關心緊啲老人， 哇， 弱勢社群啊嘛。 我想講，我見你，我想抽兩句水，我都眼泛淚光啊！喂，梁振英堂堂土共嘅最大嘅領頭人，香港嘅領導人，家陣要上庭俾口供，你聲援下佢， 有四個， 埋就係四個啦。如果其實有八個嘅，其實有八個，我數兩次就有八個啦。屌，搞撚到咁樣，你都係得四條友企咗喺度，嗰種唏噓。跟住咧，有個咧，有個四眼阿叔咧，跟住喺度指罵我哋嗰啲手足咧，話即係話啲後生仔廢青垃圾咧。但係佢個樣咧係咁樣嘅， 垃圾啦。 跟住我哋揸旗嗰首笑撲街，跟住唔係喎，都唔止咁唏噓喎，咁佢好到。跟住咧，另外佢哋有個撐 CY 嗰個阿叔咧就話。不如我隨便嬲俾你 好撚氣佢啊！陰公啊，俾唔夠錢啦、 啊！我都忍咗一指住話：喂，四條友咁空洞咁唏噓嘅，你哋佢都無奈，佢都唔知道可以點樣。 仲要醫療券今年冇交、啊， 我真係對今年對今即係中國經濟真係好擔心， 好 擔心， 搞到兩隻框俾佢啊！四條友係 喎，盡曬力 咯。外圍阿姐咧著住件褸咧，拉住拉鏈咧，係咁樣周圍喺度影扮影相啊嘛。 即係唔係咁咪五個咯？咁咪五個，跟住又應該 影相， 應該有幾個入咗？唔係佢應該有七個八個咪入咗去啦。哇！真係大鑊喎，哇！咁大個地方俾佢畫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咁嘅蘇康嘅鐵籠咁嘅示威區，大過佢哋住緊嗰間飯房。 你以為有成隊足球隊嚟啊？ 唔係啊，咁你預有多人嚟有幾期啫？咁你梁振英喎、啊，咁你呢啲咁嘅虛陷場面，梗係梗 係大個位俾佢， 梗係會超。咁你咪數埋傅振中高達分咪六個咯。 係喎、 啊，盡曬奶力嘅咯，一係就唔支持梁振英，一係冇錢，一係冇錢。我呢班友冇錢都唔奇。 但你覺唔覺得最近好似唔見咗陳定森嗰堆啊？ 唔係啊，咁佢唔咗好耐啦，鬧交嘛，鬧交嘛。 原來咁， 你先著草 嘅。 唔係佢，屌咁你實有 分裝唔勻。 屌熱狗都好多人唔中意啊，邊個啊，唔中意邊個啦。 咁樣 契弟做集節目啦，係咁啦，係咁啦。啊，頭先就係講頭先阿教主入去之前，即係嚟到之前就講緊我頭先嗰個事件。咁啊話聲稱啊高達斌嚟咗，咪過去鋸下佢，佢嘈副陣中喺度鋸咁樣，咁喺度逼咯。我想我氣勢勁嘅地方就係一個班長就殺曬佢哋。個差佬就話：你請你同警方合作啫喎，咁點合作咁樣？跟住佢騰揾到個差佬咧，等個差佬都講唔到落去。跟住咧，我正想就不如同佢一對一對 質，冇內容啊嘛。 嗰個差佬就搭膊頭叫佢走啦。 佢叫你合作就係叫你合作啫嘛，合 唔 係 我停止衝擊咯，但我企喺度喎。 我等冇人做任何嘢。 我等土共嘅經濟擔， 同埋土共都冇乜出場機會啦。頭先嗰個傅振中咧，其實嚟咗嘅，咁但係即係我哋完全冇手足係。完全不需要我哋手足去理佢，只是鄭宇安一個人已經解決了佢。 原來 是鄭宇嚟㗎，係啊，鄭宇安啦，我同佢。鄭宇安， 一見我哋見到傅振中咧，咁啊，屌你老母死土共大陸仔，花嘅咁收錢，跟住咧，但係咧，鄭宇安咧走出嚟咧，你係北國宣道堂嘅基督徒，點解？咦，而家啲論述咁嘅，唉，跟唔到時代啊！我哋幾多分鐘俾佢唞咯？ 係啊，半個鐘啦，加一加啦。